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边，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当，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老叶， 哎， 大磊， 哎， 干嘛点名呢？ 还是我替大磊答应？ 那怎么大磊没在吗？ 刚才那句话谁说的呀？小花啊，你要是说你看不见也行，就在你面前坐着一个大活人， 然后直目瞪眼的问我， 熟视无睹， 大磊不在、啊、 我一下子就进入了就是你们长辈的这种身份。 凭什么？你怎么不进入我们小辈的身份？ 小花，这种赤裸裸的占便宜是很没有意思的，知道吗？ 我以为就是你又旷课了，然后别人替你点名，完了叶小柱没人替他点名，我得问叶小柱你没朋友吗？ 你不问叶小柱没来，叶小柱没朋友。 哎呀，就想起了往事， 不堪回首吧， 往事不要再提。 你知道现在学校里好多点名把同学们圈一个群里边，班长在里面喊一声，王大磊今天干嘛去了？哦，他不在。 哦，这是一个抵抗老师点名群，也就是说现在串供不用拿话私下说了， 直接发微信， 哎，就解决了。 在群里头46个人一块来串供， 但是这耽误的是谁呢？只要我跟老叶毕业了，你们俩留校查看了。 我以为 小花差点就把咱俩装进去，他们俩留校当老师，咱俩毕业了。 我跟你说呀、啊，你这是一种臆想，坐家里一人没事，觉得自己是好学生。 现在是信息时代，你们呀不像以前踪迹 全无 隐蔽。你想说什么？ 就想找你们特别难，但现在呢，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什么地方， 你就说拉近人与人间的距离了， 标签都非常鲜明。 嗯， 就连你爸你妈都能随时监控你。 那是因为有手机，有这个微信，很方便， 联系方便。 第一，你发朋友圈能视频，对吧？ 对对， 而且呢能打电话， 哎， 而且你的一点心情感受，从标签、头像到朋友圈，父母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对，最关键的现在还能定位呢，你发一位置，你在哪儿，你发一定位。 对对对， 你还骗不了。 老师说那行，你上课你发一定位，你敢吗？ 我 还是他没来，他怎么说他上的课？ 对呀、 啊，点名你不是帮他点的吗？ 哦，他又绕回来了。 那老师，我让老师就不点名了，下回就全班同学随时开开实时定位。我一看谁不在这圈里。 以前不是咱们说过吗？什么按照宿管老师指定的姿势拍照，然后发到群里，防止夜不归宿， 就防止你说瞎话。 这不刚才外面挺暖和的，就是叶鹏的妈妈、大磊的妈妈在外面聊天，我说我瞧着热闹去。 他这人呢比大妈比老太太还闲， 还是非，你知道吗？ 而且还闲的。 哎， 然后叶鹏他妈就说了，小花儿，你多替我劝劝叶鹏，捅什么娄子了，犯什么错了，快说。 他那么美的哈。 叶鹏他妈就说， 我妈愿意跟他聊。 哎， 跟他说了好几回了，不让他用那猫头鹰的头像，他老用那猫头鹰的头像。 我就爱这猫头鹰不行吗？ 对， 有句俗话啊。 什么呀？ 野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我晚上一瞅他这个头像啊，我老觉得这老觉得那么不安生。 不怕夜猫子叫啊， 就怕 夜猫子叫。 哎， 他这还是一个乐的这么一个猫头鹰。 哎呦，我老觉得跟他聊的不是我儿子， 跟野猫子聊天呢。 这种感觉，小花你能理解吗？我说你太能理解了。 你还能理解？ 真的，什么头像不选，他非选一个猫头鹰的。 这不是我 说人不人鬼不？ 哎， 小花，你怎么用这种话形容猫头鹰呢？ 哎。你忘了你原来你自己头像了？ 对， 你说你拿一草履虫当头像， 谁草履虫啊？ 你是不是 水晶鞋？那是一个。 哎呦， 那水晶鞋做的都跟草履虫似的了。 这你眼神不好。 这个水晶鞋啊，做大了是水晶鞋，可搁头像那么点儿块，离远了一看 就 是草 履 虫。 我被换了，真是的。 是草履虫不弄了。 王大脸还没说你呢，你妈也说了，不让你用猫的头像。说这个 好，我没有头鹰了， 他这比我这高级多了。 男不养猫，女不养狗，听过吗？ 这我没养啊， 他只不过是当了个头像嘛。 猫鞋别孩子那儿中了鞋子，猫啊，猫鞋什么意思知道吗？会坏了运气的。最近又丢东西，就是因为你这头像换的。 那比小花好。 小花，你劝劝王大雷吧。 对，你还没劝小花先把那耗子头像改了啊？你说。猫头鹰跟猫都拿耗子，就小花非换一耗子头像，这还是四害之一。 米老鼠那是，你别动辄就 耗子。米老鼠是不是鼠？ 真的，你们俩特别幼稚，我觉得。 谁幼稚啊？ 用米老鼠还跟我们说幼稚？ 咱啊，咱仨谁也别说谁， 是是 好吧？你看啊， 这就是米老鼠落到猫头鹰身上。 你看、啊， 看见别人幼稚，看不见自己幼稚。 反正我知道，就是老爷他妈也是管他严一点，天天追屁后边。老爷你， 我妈真客气。 老爷你换了吧。 他是说他爸爸，他是说他的。 小叶子，你换了吧。 小叶子， 哎，一休哥呢？ 怎么瞅这猫头鹰，我都觉得跟你有差距。 多新鲜啊！ 这尖嘴他就来不了。 要柱他爸也挺不满意的。小花 怎么都找你呀、啊、不满意不找本人。 小花，我劝我儿子好几回了，你呀该打该骂你就直接说。 你是他妈是吧？怎么让你打骂去了？ 他那什么头像啊？ 什么头像？ 什么头像？ 什么头像啊？ 弄一星星当自己头像，太难看了。小柱还跟我说，说大家都觉得很可爱，很像本人。你说这不是骂我吗？这不是骂我 的妈吗？自己更像星星是吧？ 后来杨柱没办法换了一头像，换自己的了。哎，这看着就舒服多了，像跟我儿子说话。 换证件照了？ 不是证件照，换了一个穿大棉袄打雪仗那次那个 雪球糊脸那个。 他妈又提出意见了，这个小柱啊，这天也热了，你看你是不是换一凉快点的这个头像、啊、 我怎么没听说头像有凉快点的、 哎、不是你这穿着棉袄打雪仗呢，还这现在都什么天了，妈现在看着燥热的慌， 主要是更年期。 你看是不是换一下啊、 嗯、 啊你看呢啊啊， 老太太事儿真多。 反正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呢，就因为头像的事情跟你们有些。 你爸你妈没管你？ 我爸我妈跟我没有太多的代沟， 跟他没有太多联系，真的 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根本就不看， 爱换什么 跟他没联系，就不知道这是谁。 其实也加过微信， 对， 然后也没备注，看半天。 家里就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腾不腾 你妈跟你爸是商量半天。 而且小花动不动就用英文，什么 flower、bluetooth 呀，什么这个 langnista 对，反正都是一堆英文字母，什么 bluesta 呀。然后他爸爸还看呢，这谁这外国人我也不认得呀。 我就认识匹诺曹。 对，老拿你当华侨， 还何哲。 专家说了，头像能反映个性，我用他们的说法印证一下是不是正确啊。说这头像呢，要分析就得看色彩构成，还有类型，还有面部表情。要说呢，头像特别漂亮的一般比较外向，而你们所选的头像都非常的丑陋，那么也就证明你们的性格呢比较孤僻。 小花、那 你是不是更孤僻？ 你们的头像呢比较搞笑，色彩比较单一，反映出什么呢？你们比较疯癫的性格。另外比如你们喜欢用脸做头像，猩猩的脸啊，猫头鹰的大脸啊，猫的脸啊，表情上呢缺乏一些积极的情绪，你们可能略显做作，为人比较古板。 当然这个作为小花这种经常换头像的人，也能证明一个问题，证明你这个人喜新厌旧。 头像反映性格这件事儿，不要对号入座啊。每个人的情况还略有不同，是吧？不一定讨厌的方式都一样，不一定是一种讨厌方式，对不对？ 对对，多种讨厌。 一般拿自己照片做头像的呀。女生居多，长得漂亮的居多，从他们朋友圈分享的内容来看，吃喝玩乐的比较多。 小花就不贴自己的头像。 对啊， 就证明不漂亮。 我不自恋呢。还有些人呢，喜欢把自己小的时候特别可爱的时刻留下来当头像，比如说老叶大动物园搂着猫头鹰照相，他觉得好玩。 小花，中国有句俗话，这是什么人才玩猫头鹰的吗？武大郎才玩那个的。你是想说 这是 这是老叶觉得自己小的时候特别可爱，或者想纪念某一个时刻，比如说去动物园看猫头鹰，他想纪念这个时刻。 我跟你说，现在猫头鹰也是保护动物，不能瞎养啊。 有些人呢愿意跟汽车呀奢侈品合照，这种人呀可能为了表现自己有钱。 哎，对，小花就是这样，经常的跟那个摩托车三蹦子一块照相， 或者确实很有钱。有些人头像是情侣照，那当然了，这种一般就是两个人正在谈情说爱，难舍难分，是吧？或者是宣布一下自己已经告别单身了。曾经小柱就干过这样的事儿。小柱照那照片，那女的比他高半头， 还搂着他脖子。你琢磨琢磨，跟高半头的人搂脖子什么样？ 够了。 那就是吊着人家脖子上， 但是勒锁着脖子。 这位跟那站着，这位吊着脖子，满街晃悠。 万一亚明小柱喜欢星星的照片呢？这是有道理的。 哦，胳膊长是吧？ 也喜欢一些攀援性的运动， 常备星星吧。 有些人呢喜欢用其他人的照片做头像，比如网红啊、美女啊、帅哥。 这就不新鲜了，是吧？ 太多了， 这就不新鲜了。我拿偶像， 哎，经常有。以前还用过什么奥黛丽·赫本， 用过吧？ 啊，对对对对， 反正没一个活的。 用你是不是那回用那用赵丽蓉那回有吧？ 有，反正都用那些老明星啊。 嗯， 又出名挣大钱。 那想多了吗？那不就是 什么老电影歌王周璇， 哎，蝴蝶。张爱玲， 哎，用什么玛丽莲梦露， 对， 用什么奥黛丽赫本、 泰勒斯威夫特， 哎，对， 那是老明星吗？请问您， 小明星， 作家也用什么高尔基？ 等会儿吧，有拿高尔基的头好当头像使啊？你看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你是基耶夫斯基？ 都不是，我用谁？用谁？ 你再说一遍， 不知道了吧？是一位电影大师， 名字谁？ 基耶夫斯基， 什么东西？ 你把这讲清楚了，是谁？先说清楚，大师不大师先搁一边。 哎呦，不聊了，不聊了。 我用的是 档次上不来，不聊了。 我用的是门捷列夫。 呵， 你背一个。 青睐李皮鹏，探探眼佛奶，纳美吕归莲，琉璃爱甲盖，坑奈樊豆猛，铁骨聂童心。 还是横着背，你竖着背一个。 哎，叫甲盖纳甲盖纳美吕心，不是甲。 再背不上。 青 甲甲完了吧？ 青 了。 青李青 青皮鹏。 甲盖纳美吕心铁，西金青通骨一波。 算你对得起门捷列夫。 我对得起他，管什么用啊？ 不管怎么说，这说明咱们热爱科学，对不对？咱不是 你先等会儿，这只说明我热爱科学， 我们也热爱。 咱们起码没有那么肤浅的只用那些明星啊偶像做头像， 哎， 对， 推销自己 是 欺骗他人， 让人误以为自己是范冰冰。 另外还有呢，就是萌娃照片，比如说新进的奶爸奶妈， 那这跟咱四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就是换宝宝都当照片，好像自己变宝宝了。 不是这意思。 哦，不是这意思。那 人家是让人家看自个儿宝宝什么样。 用那什么潘冬子的照片， 用谁照片？ 潘冬子， 那好看吗？那个 不是，那倒是好看， 那倒是好看。 那谁宝宝呀？问题是，还有一些就是网上抄着的一些照片，觉得好可爱呀，当自己的头像，一般是那种没什么心机、很好相处的女生。 什么芭比娃娃？ 哎，对对对，就类似这种漫画。 什么大力娃娃？ 哎，有这种就是漫画啊、静物啊、动物这种居多的做头像的。那就是性格比较平和了啊， 是不是？ 对， 比如说我就是觉得我那只夜猫子笑得特别灿烂。 对， 你主要是睡得太晚。 形容自己啊， 就告诉人家有事晚上找我。 而且呢，他对事情就是睁眼闭眼。 哎，对，夜班特别的多。哎，不过你们发现没有，咱们的父母特别爱拿风景照做头像， 还有花儿，各种各样花儿。 对对对，要是你们的朋友圈里有个人老换头像，你们烦吗？ 不备注真记不住，频繁换头像。 耀柱有一阵就老频繁的换头像。他妈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用微信的方式直接骂耀柱，你别老换头像了，都不知道哪个是你了啊！不是妈说你，你现在这么年轻，你干嘛老弄得那么深沉呢？ 对，换谢顶头像 啊，阳光灿烂一点不好吗？妈不喜欢这个灰色的调调啊，显得特别的就是 丧气 。 哎，我跟他妈想法是一样的，是吧？ 一看你这头像，妈都提不起精神， 嗯， 犯困。 他妈看灰色犯困 呢，他妈阴天都不能出门，容易躺大街上。 谢亚柱被念叨的实在受不了，换了一个。怎么又换头像了？不是妈说你啊，狡兔三窟，你还耍个性。妈看着丧气啊，也没乐这招，而且显得你头发少啊。看张头像，妈都困了。后来给营养柱逼的也没办法，把名换了，名字改成了冷冷酷酷就是我。 嗨。 他妈经过广征求深挖掘，最后还是发现冷冷酷酷就是我，就是尹小柱。而且尹小柱他妈不光是管他头像，还监督他的朋友圈呢。 这怎么监督啊？ 就是平时扫他朋友圈， 老看着点。 哦，看他发内容啊。 嗯，所以尹小柱有时候发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 我估计他妈是知道， 但凡有一天没看见朋友圈，马上打电话，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 要说前一阵啊发车的违章照片，他妈在后面跟你，瞧瞧你干这丢人事你还发朋友圈，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啊？ 对，关键是警察知道不知道啊？ 要说姐跟妈，我朋友圈里有全世界吗？ 你看看跟妈抬杠。 过两天啊他发朋友圈说他生病了吃感冒药，他妈说他删了，都知道你是个病秧子了，以后怎么给你找女朋友啊？是不是？ 对， 给删了删了。 你也不说生了什么病，他就万一以为你这大病 治不好的怎么办呢？ 这不耽误你搞对象吗？ 真是，要不想那我发点积极的是吧？ 嗯， 那个我能干一点的这种，发一个做菜的照片，他妈让他给删了。你说孩儿啊，以后要是女朋友看到你这么能干，什么事儿都做啊，又是个男人，以后那家务都丢给你，你不累死呀？啊，你个男的，你装不会做家务，这样才有福气呀！ 什么妈呀，这是？ 找个女的得伺候你呀！ 哎呦，好，这封建思想 不好找。 我没人怎么能干活呢？ 那护犊子啊！ 他妈的点，洋洋洒洒跟了差不多200多字吧。 真不少说。 要不说，那算了，我呀就发我自拍照吧，我什么都不干。他妈也跟了。 哎呦，这个暴露个人信息。 可不是啊。你这是自拍照的吗？别人那手啊老在你脸上划来划去划来划去，妈觉得特别不吉利。 而且这能盯着你在哪儿，到时候回头能发现你的踪迹。 不能发自拍，妈可听说了，说有那些坏人啊，就拿你们这自拍照拿出去以后啊编吧编吧骗人钱去，完了逮就逮你们。 就他那还骗人钱呢？ 他那个形象太适合骗人钱了。 妈跟你说，别人下载偷用，万一到那什么不健康的网站把你给贴上去，哎呦小布，哎呦妈跟这什么着急了啊，妈可着急了啊，妈不行，妈哎呦呵，哎呦 怎么他 看见什么了？这是 这都打字打在上面的， 我估计是语音直接转过来的吧。 要不说哎，我也佩服我妈的想象力了， 关键这个哎呦呦呦呦这个掌握那么好。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你那微信的名字现在改了吗？ 他原来叫什么呀？ 你不要脸的样子真可爱。 我现在改了，我现在改的是 你要脸的样子真不可爱。 你妈是不是因为有了微信你就不得安生了？ 我妈因为有了微信就不理我了。 孩儿啊，小叶子，你能不能把你的网名改一下啊？ 怎么了妈？ 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好的影响。 没有，他们都因为这名字才找我。 哎呀，因为不知道你底细的人不了解你，看到这个网名啊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有吗？ 你看看你不要脸的样子真可爱，你这是骂谁呢？ 谁也没骂呀。 妈生气了。 老太以为骂他呢。 妈，谁看都是看这个 一个女孩，不是一个男孩。 谁是女孩？妈答错了。 哎，弄得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男孩女孩。 真的叶鹏，一个女孩子应该柔美一点素雅一点，你看你起那破名。 那我起名，那我改名吧，我叫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燕在风中呢喃， 哎呦呦呦呦， 你是人间的六月六，我又错了。 诸如此类的这种事情特别的多，虽然说咱们几个人吐完槽，但是我只想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爸妈，同一个世界 不是同一个是不同一个，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爸妈，但是说到底呢他们还是有相同之处的。 嗯， 像爸爸妈妈在意的事情呢也是爱我们的表现，所以呢希望你们不管多大都能够在你们爸爸妈妈和我严格的管教和指导下健康快乐的成长。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朱飞小的时候，他爸带着他看动物世界，看到大象呢，这么大，朱飞挺惊恐的。他爸就问朱飞了：“大象体格那么大，他怕什么呢？”他大象怕媳妇儿。鹰老师跟人都说我这个人缘特别好，我特别是拥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哟，很多男生都很羡慕地看着鹰老师。是吗？好多女性朋友啊，我得替鹰老师得长脸啊。我就跟他们说了，那是鹰老师拥有很多女性朋友，几乎每个女生认识鹰小柱之后啊都会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周飞啊那天去吃晚饭，呵，发现隔壁有一姑娘长得漂亮，哎呦他看着有点意思啊，表现出特别热情，叫服务员来来，服务员来来来， 把我这盘螃蟹去给那桌那姑娘，给她加一个菜。一会儿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来来来来，把我这盘基围虾给那姑娘，给她加一个菜。哎，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把我这盘海螺，服务员，服务员，把我这个皮皮虾都拿回去。那姑娘终于忍不住了，冲着周飞走过来了，到跟前说：“嘿嘿嘿嘿嘿嘿，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吃自助餐你装什么装啊？吃不了罚款，你替我掏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宾馆。 先生您好，先生您里边请。 何爸爸， 我叫那位先生，小孩那边请啊。先生您请。 哎， 先生您搬入住，我来帮你拿。 先生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哎，先生 啊，您好。 我没问您好不好，您先起来，起来，先生。 我抓我一把。哎呀， 先生啊， 哎， 您办理入住了吗？ 没呢。 哦，那您先办入住。 他在那儿办入住呢。 您排他后边。 我们是一码事，我在这歇会儿，看着行李也不行啊。 看着行李是没问题，您要站着看呢，我们是没意见。哎，行，起来，起来，这位姐夫，看着没看着他，起来。这位 ， 这位先生，先生， 你好， 您办理入住了吗？ 没， 没有啊。那您那边办理入住啊？ 不， 那回答倒是简单啊。 不住，真不住。不住， 什么意思？没懂。您是不是不在我们这儿住啊？ 不住啊。 哦，不住啊，先生。 啊， 十块。 什么？ 什么钱？人民币。 你们这住宿这么便宜呢？我们俩来退房的。 啊，不是，我没说您退房，您随便。我们是坐沙发十块。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给你十块，我能住这沙发？ 你住沙发？不是晚上也不行、啊。 不住沙发？ 不是，您听我说。 能睡着，就是简单而言就是睡沙发。 不行。你想什么呢？坐沙发，睡沙发，您加铺那单说，而且我们这大厅不留宿。 你问我入住吗？我这沙发，这住沙发。 不是，我是问您入住我们酒店吗？ 哦，还一酒店。 您看不见，您进大门，我们门口、我们这不是沙发铺。 哦，这么。 我们门口是大酒店。 哦、 我们这虽然叫大发，可不叫大沙发，你知道吗？ 哦， 没有沙， 沙子呢？ 沙子都扔出去了，也没您什么事。 少说这。 起来。 哎呀， 哪来的您是？ 我住你们这酒店，他那儿办入住呢，我在这坐会儿看着我们这行李。 办完了吗？ 没呢， 没呢 啊！ 对不起，先生，既然是办入住，您办完了踏实坐。我们这酒店呢，是您只要入住就能随便坐我们这沙发，但是您要不入住的话， 哎， 起来！我说我一眼没看见你这屁股那么沉呐，啊？ 哎呀， 起来！先生，我跟您解释一下，他是您办理完入住啊，随便坐沙发。但是您要不入住呢，我们这坐沙发十块钱、 哎、 起来。 不是， 你上我们这过瘾来了？哎呦哎呦的， 这沙发怎么 交完钱再坐？我知道舒服， 皮面的呀。 我不卖给你，您蒙着标包呗啊！你别拍了。 豪沙发哪儿买的？我们家就装修了呢。 哪儿买的也不卖。起来。 1212， 坐，先生。先生。1212的先生，我跟您说啊，您没坐过沙发， 坐过， 您咱大庭广众的，您别这样行吗？ 不，您这沙发太喧腾了。 是，那您别尬哟，您知道，您这有一位不让坐的，您别给人造成这个 哦 不好影响。 对不起 ，行，您随便坐。 哎， 这沙发你说的， 你别抱， 舒服的。 你看人家了吗？ 我这回是虚坐的。 您甭那么客气，爱虚坐不虚坐，我们这不需要谦恭。我跟您说，您看那位了吗？ 1212， 哎，您看一下，说一打1212，您要也有1212，您就坐。 哎，1212是我的房间。 我知道，我就举个例子。 借我用一下。 行， 哎，这确实两张卡。 行，您别跟人起话 啊！ 我眼睛盯着你呢。 不是一个沙发，您至于吗？ 哪至于吗？ 破沙发。 刚才搬好沙发，你这骂我们沙发，你得一会儿赔钱啊！骂沙发赔20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我们瞎说，没有道理。 这沙发你亲戚呀？ 我亲戚是皮子的，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你这属于侮辱我，你侮辱我个人赔30啊！ 骂沙发你什么事儿啊？ 那你不能骂我们家亲戚是皮子。1212同志，您别起哄啊！我知道他没说的意思到了。 我让 谁破沙发呀？我告诉你说。我们这沙发好沙发， 你也注意点语言。这么会儿呢，涨了3回钱了，别再那样了，回40了。 谁就这么干呀、啊？ 我们家就这么干，因为我们 太亲戚。 你们家有沙发当亲戚的吗？啊，我跟你说，这我们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对面是学校，是不是？那动不动的接孩子，家长就上我们这儿来坐来坐去，给你看我们沙发坐坏了怎么办啊？

灯怎么突然就亮了呢？然后回头看到自己的老妈妈站在开关那里。 儿子，刺激不？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玉晨，这回见我爸我妈，你嘴甜点啊。咱俩的事儿，他们俩其实开始不同意，经过这么长时间，看你对我不错，这才点头呢。 嗨，我这嘴你还不知道吗？比蜜甜。 到时候你别紧张啊，你这人就是在杵窝子。 谁杵窝子呀？我这人平时表现都挺好的嘛。 那你加油哦。 好的。 啊，您加九十几的？ 加呀。 九十二加满。 现金发票。 现金。 发票呢？ 哟。 谁呀、妈，我。 那我去开门，我 来来来来来来。 阿妈，阿妈， 呵，来一块儿回来了 啊！ 哎呀，来这点儿，吃饭了吗？ 没有呢。 得了得了得了， 哎，给您带点东西。 给，哎呦，来拿什么东西齁沉的？ 哎，没什么好东西啊，营养液。 别跟人家说这家里人的，你看让人家就费这么多心。哎妈，没有，他又问我呢。 你们现在呀，上班挣点钱不容易， 是 别瞎花， 是 不用死乞白咧给我们买东西 啊。我也没死乞白咧 啊。再一个什么呢？这孩子呀， 哎， 你们俩认识那么长时间了， 是， 你也了解， 是， 我们这小云呢， 对， 哪儿都好， 哪儿都好啊，我也 就是让我们给惯坏了， 是，我也看出来了， 你啊， 不，我也没惯坏，没惯坏， 我说你， 啊、一直 孩子比较单纯， 肯定， 哎，当时跟你谈的时候呢，就对你还是一往情深那个样的啊。 对啊， 当时跟我谈，现在不好。 好，现在好，主要是我们这孩子，我们小时候老跟他灌胶，对， 粘住的， 不是， 你们还 胶灌， 我以为含塑料的。 我听小云说，工作现在是刚找着一个， 啊，找着一个还不行吗？找一个我踏实干， 不太满意，是打基层开始哈。 啊， 在基层干是对的，为什么呢？培养能力，但是， 哎，说说您说。 还是得上进， 那是我肯定上进。 年轻人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一个月不多，三千多块钱。 啊？ 三千多块钱 啊？ 税后的，刨去那个险和金了。 小子， 行了，我们做饭去了。你们俩这 我来帮忙吧。 不用，看电视吧，看电视吧。 哎，我妈走了。 不是做饭去也没走远吗？ 你瞧你紧张的样，逗逗你。 啊，我紧张吗？ 紧张都快下来 了。我表现还挺不错吧？ 你看点东西没？ 什么东西啊？ 你快！ 什么呀？ 你等会儿，我妈一般不让我拿来给您看呢。 什么东西这么背人啊？ 他们俩呀、不是收藏一些东西吗？ 啊。 然后这个东西啊，看，这镯子怎么样？ 哎，这镯挺漂亮的，金镶玉。 绿不绿？ 绿啊。 好东西、 翡翠，这，哎呦，这我还确实头一回干这么好的活， 不论呢。 哦，是，还真是。 这我们家祖传的。 真的， 嗯， 两多少代了？ 得两代了吧？我妈，她姥姥，她妈，我姥姥。 你妈她姥姥，这是两代人吗？ 我妈还有我姥姥。 哦，吓我一跳，媳妇，我以为你岁数差点。 哎呀，都乱了吗？人家 啊，没关系， 不是给我带的， 给谁带的？ 这就是传家宝。 哦， 看看， 存着的。 得了，那个我放，你上厕所吗？ 不上。 那你喝点水去。 哦，我喝。 哎，放这儿吧，要不？ 不再多待会儿就走啊？ 啊，这个我还有事儿的时候。 得嘞，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得 有人就来啊！ 哎，一块儿一定来， 甭客气啊！ 哎，下回别带东西了啊，来看看就挺好的。 哎，好， 叔叔阿姨啊，是欢迎你们啊！ 咋了？你少说点吧，给咱孩子留点时间。小云送点。 哎， 好。哎。 嗯， 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孩子挺老实的。 我觉得也还行，除了这个工作差点啊。 哎吧，你看他 那 单位多好啊， 方面 将来发展肯定没问题啊。 哥，我就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你说什么老头？哎，行了，这一天也忙完了， 看会电视吧，播那个专门鉴定这个珠宝玉器那节目。 那我把咱们那个镯子拿出来吧。 对，对比对比 拿来对比对比。 哎， 哎， 哎，哦，你哪不舒服？